We are young.听广播领福利，瑞麟五一有好礼。本档活动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。 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，瑞麟乳业特别带来了100瓶的深海鱼油免费送给大家。 是， 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的，如果您也关注食用油的健康，您也想了解一下瑞麟羊奶粉的话，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就能免费领取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一瓶。 这款鱼油啊，是由越南纯进口的，每100克食用鱼油当中就富含了76.34毫克的维E，5652毫克的维A，还有多不饱和脂肪13.10克，欧米伽6 12.93克和欧米伽9 52.9克。那今天五一专的瑞麟送健康的公益活动当中，如果您听到了，就一定把握住。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这鱼油可不便宜，至少得100来块钱。今天居然免费领，那一定要报名。 我们家一直吃的都是橄榄油，我觉得都已经蛮好的了，没想到广播里面在送鱼油，真的是不花钱免费送吗？那我马上让我爸妈打电话。 年轻的时候，我可是单位出了名的青年才俊，歌舞诗赋、运动比赛、旅游拓展是样样都行，可现在退休了，肚子上的肉是越来越多，医生说我是饮食结构不健康，听说今天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深海鱼油，这多划算呀。 感谢大家的参与，也感谢大家的认可。如果您此刻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，请一定要关注一下瑞麟五一专档，特别赞助了100瓶的深海鱼油送给大家。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，只要您也关注健康、了解瑞麟的新朋友，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瓶食用鱼油。时间有限，名额有限，抓紧时间报名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3158的朋友就说了，刚打开广播就听到免费领鱼油的活动，听着感觉挺好的，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您放心，享购时间与瑞麟乳业已经合作10年了，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，实体门店更是开了2家的旗舰店，除了过硬的品质之外，好口碑就是我们的制胜法宝，所以既然承诺了就一定会做到。 没错， 如果您是符合条件的，如果你也想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瓶价值99元的鱼油的话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参与活动吧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是一档公益活动，不存在有买有送的意思，而是纯粹的免费领取。所以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报名成功后，就可以直接去门店领取深海鱼油了。届时我们的4007106108，4007106108会记录下您的有效证件号和联系方式，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去门店领取的。 是， 但是提醒您，只有100瓶的鱼油免费领取，先到先得，送完为止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导播提示，鱼油还剩下26瓶，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新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其实说到瑞麟羊奶粉，这2年真的是蛮火的。瑞麟乳业曾获得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评为的质量安全奖、经营诚信奖、营销贡献奖等诸多奖项，而且质量又是由中国人保承保的，所以啊，才能成为北京家庭的放心奶。而本次公益活动之所以选择送鱼油，就是希望大家能了解食用油的重要性。 没错啊，一日三餐，一年365天，每天我们都要吃饭，每天我们也都要用油。好的食用油可以为家人的健康助力，特别是鱼油中的多不饱和脂肪、欧米伽6、欧米伽9等等。而不好的食用油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了，可能就会成为健康的隐患。 是， 所以本档瑞麟五一专档免费领取鱼油的活动，您听到就千万别再错过了。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最后为您播报一遍，只要您能打进4007106108报名成功的话，就能免费领取价值99元的食用鱼油一瓶。 没错， 最后6个名额，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官民知世物越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。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刘星啊，到这个时候高声的叫骂呀，他不是骂别人，就骂蒋平。冰鬼呀、啊、冰鬼呀、啊、你算是把我害苦了啊，事到如今了，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？那么蒋平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上文书咱们交代过，这个条船啊一进这黑水湖，紧跟着东山上面那些罗罗兵就把这个软硬的居钩往下这么一扔，啪啪把这船就给勾住了，就往山上边拽啊。蒋平到这个时候明白了，他经得多见得广，他知道这是送礼的。哦，想拿我们给山寨王送礼呀、啊、蒋平噌的一下就从这个船舱里边窜出来，过来就抱住了那个摇橹的小伙子李有能，两人啊扑通的一下双双的落在了水中。如果说要是别人的话一点辙没有，但是有一样啊，这李有能他的水性也相当不错呀，从小就跟着他的大伯在这个船上边过这个水上的生涯，能够不识水性吗？两个人在水里边就折腾开了。可是有一样啊，这个湖水哗往外这么一冲，哎，把他们两个人就冲出了黑水湖的湖口到外边了。两个人是越打越厉害，不管怎么打，毕竟这小伙子那不是翻江鼠蒋平的对手，更何况呢有一招啊，蒋平是在水中能够看东西，是水中视物，这个小伙子哪比得了啊。蒋平看准了，就从他身背后啊往起这么一伸手碰撑，把他的后脖梗子就给掐住了，随着就往水中这么一摁，那意思要灌水。小伙子明白呀、啊，紧闭着嘴说什么也不张嘴，灌不进去。蒋平更有高的，就奔着软肋这儿啊使劲的这么一挠。您想想啊，连隔着带挠，他这么一不舒服非张嘴不成，这么一张嘴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嘿嘿，这一下这水就灌进去了，灌了有这么八成死了。哎，蒋平一只手托着他脑袋，一只手托着他腿，就往岸边这儿过来了。到了岸这儿，用力的把他往起这么一滴喽，就给他滴了到岸上去了。到了岸上边，蒋平啊马上就把他腰带解下来，把这小子四马到团体这么一捆，有这么一个土坡这儿，蒋平就把他往土坡上头朝下脚朝上这么一放，趴这儿的好，哇哇哇，是一劲的控水。蒋平准知道他死不了了，回过头来这么一看，嘿，那边好像啊有房间。这时候的天呐，已经有点黄昏时节了。蒋平使劲的呼唤：“有地方吗？有地方没有啊？啊，此地的地方呢？”喊了这么几嗓子，只见从那边啊过了这么一个人，身材矮小，长得挺瘦的，手里边拿着这么一根棍子过来了。别喊了，别喊了啊！我就是此地的地方。哦，你就是地方。啊，我问问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李二愣。 哦，告诉你说啊，这儿有这么一个船家，他们呢要给这山寨王送礼，哎，被我呢在水里边把他给擒住了，没别的，你把他交到官府，听见没有啊？这地方微微一笑，哎呦，我得问问您，您是在哪儿把这个捉住的？ 在水里边啊，这个呀、啊、我管不着。什么？江平一听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身为地方，我把这事儿交给你了，你怎么说你是管不着呢？您别着急呀、啊、您听我慢慢跟您说。我们这个地方啊，一共有两种，有这个旱地方，有水地方。我是旱地方，您不是在水里边把它抓住的吗？这得到水地方，我们是各管一段，所以这档的事儿呢，嘿嘿，我是管不着。嗯，江平一听，用手一指他，我告诉你说啊，你管不着也得管，我也不管你们什么水地方啊旱地方，这件事儿都交给你了，你管好了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的话，连你一块送到当官严办。这地方一听，哟呵，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呀、啊、哎呦，我问问您，您尊姓大名啊？哼，告诉你说，我姓蒋，名平，字泽长。哎呦，这李二愣马上跪倒在地，梆梆的磕头，怪我有眼无珠，感情您就是那个水旱御前带刀护卫蒋四爷。哎，蒋平觉得奇怪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怎么会认识我呢？哎呦，您的事儿谁不知道啊？啊，您还拿过花虎帖，对不对啊？而且呢，您是化妆成一个老道到人家郑家铺去的，到那儿去以后，让您识破了机关，把您这通好打呀。后来多亏了那个北侠，还有这位韩章、韩二爷，还有龙涛，还有一个叫冯七的，才到那儿把您给救了。后来您在水里边又抓住了花蝴蝶，我说这点事儿对不对呀、啊？蒋平更觉得奇怪了，嘿，这点事儿你怎么会知道的一清二楚呢？您别着急呀、啊，您听我跟您说啊，就我们这个地方，一到了夏天的时候，树底下就把这个桌子往外这么一搭。有这么一位就跟说书似的，专门啊就说您这点事儿，所以我们大家呢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万也没有想到，蒋四爷您怎么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呢？我问问你，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呀？这地方叫柴火厂。蒋平越听越不对，柴火厂这儿怎么会有人说书专门说我的事儿呢？哎，我要跟您说出一个人来，保险您认识。啊，你说说，我听听他是谁呀、啊？此人姓庄，名叫庄志和。啊，蒋平听完了以后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把这倒八字的胡子这么一捋，心中暗想啊，抓花蝴蝶那个时节，正赶上呢，我跟我二哥韩章救过这个庄志和。不仅如此，还救我他的外甥女儿。嗯，想不到这个庄世和会来到这个地方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啊就把那庄世和给我找来啊。哎呦，您看天也晚了，他呢就在北边那胡家店。您回头看看，那边有两间房子，那就是小的我的家。您是不是到我家里边呢？您先等一等，我马上给您找这位庄先生去。那行，好吧，那您看这人我扛着，你甭管啊。蒋平这么一矮身，就把这个李有能啊扛在肩上，就跟那个地方李二愣就往西边过来了。到了西边一看呢、啊、这可不是呢，有这么两间房子，也没院子。到门口了，眼瞅着这李二愣把门开开，请他进去，进屋先把灯给点上了。他把这李有能咣当往地下这么一扔，行了，你赶快呢给我去找这个庄志和去。哎，告诉他说啊，给我带一身干衣服来，我身上全都湿了，听见没有？那是是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您等着吧，您等着吧。功夫不大呀，这个地方李二愣就把这个庄志和给召来了。庄志和在外边就喊开了，哎呦，蒋四老爷来了，蒋四老爷在哪儿呢？蒋四老爷在哪儿呢？进屋俩人这么一见面，蒋平一看呢，不是别人， 就是当初他们打救的那位庄士和。哎呦，恩公恩公，您看看我这来给您见礼。哎，免了免了免了，衣裳带来没有啊？哎，给您带来了。好好好，我赶快换上，赶快换上啊。蒋平换上了干衣服，把自己的湿衣服拧了拧，往旁边这么一放。庄士和瞅了瞅啊，哎呦，恩公，这儿啊不是讲话之所，没别的，您呢跟我走两步，您呢跟着我到这个胡家店去，我们亲家在那儿呢，您看怎么样啊？蒋平一想也对啊，那就这么着，一摆手先把这个地方给叫过来了，告诉地方说，我走了以后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记清楚了吗？那地方点头，是，您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四爷您就全都交给我了。这么着，江平拿着自己的湿衣服跟着您的庄士和呢往北边走，俩人一边走啊，江平还一再问，哎，我说庄先生，恩公您有什么话讲啊？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？您听我跟您慢慢说，就是您救的呢我那外甥女儿啊，她呀父母后来全都死了，只能够依靠着我呀，有媒人给说了这么一家，就是此地北边啊那个胡家店那掌柜的儿子，掌柜的名字呢他就叫做呀胡从善，他的儿子叫胡成，小两口在这儿结婚了，后来呢这胡从善这掌柜的呀非得把我也给请过来，因为什么呀，想让我在这儿啊给他记记账。另外这个掌柜的呢家里边这个田地啊也比较多，就手让我帮他管一管呢他这个田地，这么个原因我来了。这不来了以后吗，嘿嘿，他看我孤身一人的，他呀在此地又给我说了这么一份家眷，也不怕您笑话呀，我现在啊又有了一个小姑娘，已经整整的两周了。哦，江平这么一听啊，这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新人换旧人呐。俩人说话打理儿的，说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？江平呢就简简单单的这么一说，如何让这个开船呢给他们开进了黑虎口，而且还有一位朋友已经落在了黑虎口了。哦，这您放心，您放心，到这儿就全有办法了。蒋平一听，怎么到这儿就有办法了？我跟您说啊，就我们这位亲家胡掌柜的，他是此地柴火厂的24个村的联庄会的总头总会长，哎，有什么事儿您跟他一说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哦，两个人眼瞅着呀就来到了胡家店，到这儿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人家胡家店的掌柜的带着伙计打着灯笼就在门口这儿等着呢，远远的一看蒋平过来了，人家过来马上就要行礼，蒋平赶快用手相搀，这样往柜房里请吧，这么着就把蒋平呢让进了柜房，落座之后马上吩咐伙计打洗脸水洗洗脸，随着呢沏好了茶，吩咐一声摆下酒宴。蒋平到这个时候了肚子也饿了，他也不客气了，也就是蒋平呢坐在了首位，这个庄志和呀在旁边作陪，人这位胡掌柜的呢坐在了主位。酒过三巡之后，这胡掌柜的就问上了，哎呦，久仰您的大名，蒋四老爷，您怎么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？蒋平呢就把自己的事情这么一讲，然后说跟着柳青怎么样坐这个船开进了黑水湖，黑水湖的山寇们如何用这个居钩把这个船怎么样往山上拉，自己就跟这位水手一块落水打了这么一通，这才来到此地。哦，胡掌柜的点了点头，这件事情好办了。怎么？我跟您说啊，那这地名叫做黑水湖，那个山呢叫做盘蛇岭，哎，我们这儿呢叫做柴火厂， 柴火厂这儿啊，大小的一共是24个村，就因为山上的贼寇上我们这儿呢来搅买卖来。您别看我们这个地方不大，可以说我们这儿这个卖山货的，哎，做买卖的，还有开当铺的，什么买卖全有。可是他们下来这么一搅和，背不住呢，就有人要吃亏了。后来我们这么一商量，24个村就成立这么一个联庄会。我们大家凑钱呢，买了不少这个刀枪器械，我们这全都有。只要是山寇这么一来，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，保护我们这24村呢。哦，那么我问问您，山寇到底来没来？ 来了， 来了两趟，都让我们打得大败。他们呢，再也不敢到我们这儿来了。即便是有那个个别的一个人俩人的上我们这儿买东西来，哎，我们呢也不欺负他们，是公卖公卖。他们到我们这儿也不敢犯横。这不是有您这档子事儿吗？您放心，一会儿啊，我就上庙里边，我撞那个大钟去。只要一撞这个大钟，这就是报警啊。24村会首们马上都会来到我这儿，您呢领着我们，咱们一块儿上他的盘蛇岭跟他要人去。他给了人还则罢了，他要是不给人的话，不客气讲啊，咱们就把他那个盘蛇岭给他踏平喽。您看怎么样啊？蒋平听到这儿是连连的摆手，哎呀，这可是不行啊。哟，有什么不行的呢？您应该想一想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个外人呢，这要是真交起手来，嘿嘿，伤了人命，我可吃罪不起呀。哎呦，姜四老爷，您太过虑了。跟您讲吧，就是我们这个联庄会的人呢，全都写下字据了，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24个村，如果说丧了命了，跟您这么讲，得看一看家里边有老人没有，家里边人口怎么样，家里边生活怎么样，一切的服恤这些钱全都由我们那个总会花，这是规矩，跟您呢一点关系全都没有。那也不行啊，您说要是按官事办的话，我不能这么办，按私呢我也不能这么办。姜四老爷，那除了这以外，您说咱们怎么能够搭救您这位朋友呢？没别的，您得帮我个忙。您说，没有我办不了的。找一匹快马，找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我写下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，他呀，只要给我送到武昌，武昌那儿能人特别多呀，只要把这个书信一交给大人，就全都好办了。听到这儿，庄士和微微一笑，哎呦，四老爷，要把您的书信交给哪位大人呢？哎，自然是按院大人呢。按院大人交到武昌啊。到了武昌能够交给大人吗？蒋平一听这话里有话呀，等等，您先别往下说了。哎呦，我这胡掌柜的，您可得跟我说实话呀。四老爷，您不说实话的话，我怎么敢跟您说实话呢？蒋平这么一听，得嘞，我告诉您说，我们确实是把大人给丢了，难道说您知道大人的下落吗？您看，您听我跟您说呀，道大人是谁您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就是那沈仲元。对了，那个前些日子呀，沈仲元的姑母还有他的表妹说他们家里闹鬼，非得卖房子，赶上我那个兄弟叫胡从喜，他贪便宜呀，他要买这个房子，手头上银子又不够，找我这儿的要银子来了。我就跟他说呀，这事儿你可得看明白喽，最好是不办。你想想啊，人家娘俩是妇道人家，你跟妇道人家打交道，这怎么能成呢？如果说有男人出面，哎，能够立下字据，写成字儿了，这个房子你还可以买。他还真听我的话了，跟那边一说，人家说有男人出面， 是啊，这个干妈妈的一个内侄，此人就叫做沈仲元。哦，沈仲元写完字以后，我那个兄弟呢就把那房子给买过来了。江平点了点头，心中暗想，甭问呢，那就是拿条打我那位啊。那么后来呢，后来我想这事儿都办成了，也就是前天夜里吧，将近三更了，突然间外边有人叫门要住店。我就跟他说呀，我们这儿全都住满了，没有空房。这个人说没空房也要住，我认识你们掌柜的，跟掌柜的有交情，问了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他叫沈仲元。伙计进来跟我那么一商量，我心想我跟他没什么交情啊，他既然说认识我，得嘞，你就让他进来，就住在那个西跨院那儿，不有两间房吗，让他们住那儿去吧。我呀就不出头露面了，我一旦出头露面，嘿嘿，他可以跟我拉近乎，回头这房钱他不就不给了吗。这么着，伙计就把他们请进了西跨院。我呀有个毛病，每天睡到半夜，我得起夜。我这起来以后，我说到西跨院去看看去吧。来到西跨院，我这么一听，嘿，人家屋里边点着灯呢，就听那个沈仲元呐跟他姑母那儿呛呛开了，一再的说：“您看，您看，您哪儿都不住，这可让我怎么办呢？咱们开始要住这个爆花岭，您说您不去，我能去吗？啊，你不知道，你表妹已经许配人家了。如果说跟着你这么一上山，就那帮山大王，以后让您的本家知道喽，谁还敢要你的表妹呀？是，爆花岭您不去了。您说，咱们到了嘉峰山。”就住了这么一宿，您非得要走，您让我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说啊，哎，我现在已经上了你的当了，要去呀，除非上这个朱家庄，咱们找那个朱文呢，找那个朱武，那哥俩那儿住着还比较保险。那您说这个大人在咱们身上走这么老远了，我这不是担惊害怕吗？我一听到这儿怎么着，哦，他们把大人给带出来了。我一再看院子里边停了一辆车，我呀来到车上面用手这么一摸，哎呦，感情里边躺着的真是那位大人呐，倒是啊捂得严严实实的也动不着，那也把我吓坏了。他们偷盗大人住在我这儿，万一要有官府派人前来捉拿，哎呦，这不是把我坑了吗？我这不是要有寡罪吗？您说是不是啊？啊，蒋平听到这儿，心里边全都明白了，说了半天，感情他们是把大人送往朱家庄朱文朱虎那儿了。嗯，有了大人的下落，这再好不过了，得想办法赶快的去迎请大人。想到这儿，蒋平跟这位胡掌柜的要来了文房四宝，提笔带手刷刷刷就写下了一封亲笔书信，仍然是派人骑马赶快的要奔往武昌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酒杯欢离合，寄给云朵一杯酒，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蒋平跟这位胡掌柜的要来了文房四宝，提笔带手刷刷刷就写好了一封亲笔书信，让胡掌柜的找了一匹快马，找这么一个年轻力壮的伙计，把信交给他，一代的嘱咐你要送往武昌。小伙子走了之后，这个时候呢天已经亮了，胡掌柜的吩咐一声撤去残席，马上又给沏上茶来。他们这儿啊正说着话呢，猛然间有个伙计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大事不好了。掌柜的当时就是一愣啊，出了什么事情了？大清早的这么慌里慌张的？不是别的，您看咱们这个店头楼那不是有个酒铺吗？是啊，咱们今天也是刚刚这么一开门，刚把这个酒幌子往外这么一挑，就进来这么几位客人。他们进门以后呢，要这个吃要那个吃，我们一再跟他们说呀，这炉灶的火还没挑开呢，现在啊什么也做不了。他们说有现成的酒没有啊？酒倒是现成，给我们打几壶来，我们先喝酒。赶快的，我们就给他们把酒啊都打好了给送过去了。这几个人也不坐下，就站在那儿拿起酒壶了，他们就喝酒，又跟我们要咸菜，就是咸菜啊他们喝酒。喝着喝着也有喝多了的，马上就说呢，咱们这酒壶是空的，没给酒。您说哪有这事儿去，他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您赶快出去看看去吧。胡掌柜的一听啊，立刻站起身来，好，我出去看看去，这太不像话了，怎么大的胆子上咱们这搅闹嘞。蒋平赶快一伸手把胡掌柜的给拦下了。哎呦，胡掌柜的别着急别着急啊，四老爷您有什么吩咐？不是吩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大清早的做买卖，哎，备不住呢互相都有错处，这指不定是谁的错呢，也备不住是咱们伙计真没给人打酒，一忙把这空酒壶给递过去了。四老爷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店里边的规矩，每天晚上我们都把这个酒壶倒过来嘴朝下放在那个架子上边，他们说喝酒，哎，我们不给打上酒是万万的不会给人家端上去的啊。这么着吧，我看呢想个法子你们可以试一试。四老爷，您有什么好法子您说说我们听听。没别的，你们呢找这么一根筷子，筷子头这儿呢绑点纸，随着就往这酒壶里边这么一探，如果说拿出这筷子来那纸啊是湿的，说明这个酒壶不是空的，打过酒了。如果说这么一探这纸还是干净的，是干的话，就说明你们给人家拿去的确实是空酒壶。谁能没个错呢？只要是知错认错，在外边跑的人，哎，大家呢都是朋友，免得伤了和气。您说我说这话对不对呀？这胡掌柜的这么一听，这也背不住，你们出去试试去，试试，按您说的我们试试去。伙计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回来了，一瞅半拉脸也肿着，脑门子也流血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说呢，我们就按着四老爷说的方法给人试去了，结果不单那纸是湿的，还能从里边倒出酒来，他们就急了，哎，过来呢就打我一嘴巴，我这么一撞撞在柱子上了，您看看我这脑袋也破了，怎么不讲理呀、啊、就是一个岁数大的还好说点话，剩下的简直是蛮横不讲理啊。胡掌柜的一听，能有这样的事情吗？这不是喝酒来的，这是诚心搅闹来的， 我得出去看看去。蒋平听到这儿也火了，难道说柴火厂这个地方还有恶霸不行吗？我也跟着您看看去，他们真敢搅闹的话，我蒋平绝对饶不了他们。这伙计一听说蒋平要出去，一个个啊全都来劲儿了，心想啊，不单有掌柜的，还有这么一位蒋四老爷呢，跟着出去，嘿嘿，看着不对劲儿啊，抄家伙，咱们就打人呢。这些伙计们就跟在蒋平后边，气势汹汹的从后边就过来了。来到前边这么一看呢，蒋平二话不说，赶快上前给人家行礼。这帮伙计这么一看，还打人家呢，得嘞，咱们就请着让人家打吧。什么人？蒋平为什么这么客气？不是别人啊，是卢芳、徐庆、龙涛、姚猛、史云，还有那狐狸。说这几个人怎么会突然之间来到这儿了呢？您想啊，他们从那个嘉峰山下来，不是也要奔往武昌吗？投了住店，那徐庆有个毛病，睡到半夜，只要他一醒了，谁也甭打算睡，得把大伙全都叫起来，连夜的得赶路。走了这么大半夜了，也饿了，嘴也渴了，心里想，咱们得找个地方，赶快的，咱们得喝点酒，吃点什么东西。一瞅，嘿，这酒铺不错啊，开了门了，呼呼啦啦的，这些人就进来了。进来以后又跟人要吃的呀，又跟人要炒菜，人家伙计一再跟您说，您来的太早了，我们这刚开门，那炉灶啊还没挑开呢，没法给您炒菜。这几人说有酒没有？酒倒是有，赶快的先给我们打酒。哦，打剩下不少的酒，几个人也不坐下，就站在那儿拿起酒壶来对着嘴就这么喝呀，回头又要咸菜，嘿，咸菜条叫酒。喝着喝着也有喝多了的，就说那个酒壶是空的，回头伙计就按蒋平说的方法这么一支，里边不单是湿的，而且呢还能倒出酒来。他们呢恼羞成怒，您想想这些人，刨下那个卢芳啊还懂点礼以外，剩下这几位是蛮横不讲理啊，恼羞成怒，不单把人家伙计给打了，咣啷把人桌子也给抽了，把椅子也给砸了。那史云过来啊，就抱着那大柱子说要拔柱子，要把人家酒铺给拆喽。正在这时节，蒋平出来了，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是这几位，赶快过来，先给卢芳、徐庆行礼，接着喊了一句：“别打，别打，千万别拆铺子，这都是自己人。”就这一句话，这几个全停了。过来给蒋平行礼。这胡掌柜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呢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蒋平赶快的先给他引荐引荐，这就是我的大哥，这就是我的三哥。给这几位这么一引荐，胡掌柜的一想，这还打什么呀，既然是自己人来了，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来来来，咱们都往里边请吧，啊，往里边请，往里边请。那伙计一看，得，我这嘴不算白挨了，哎，胡掌柜的把这些人一直又让进了里边的贵房，问了问，您这酒喝够了没有啊？徐庆把手一摆，酒够了，不喝酒了，我们想喝茶，来来来，马上把茶沏好了，献上茶来。大家分别落座。卢芳问了问蒋平，子弟呀，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？蒋平就赶快把自己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说，也说出来现在的柳青仍然在黑水湖那儿呢，我们得想办法搭救柳贤弟。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哎，大哥，还有一档的喜事儿，我得告诉您呢。哦，有什么喜事儿啊？啊，告诉您说，大人现在已经有了下落了。徐庆在旁边一听，把手一摆，行嘞，四弟，你还说什么呀？大人的下落我们早就知道了，现在不是就在那个朱家庄朱文朱虎那儿呢吗？嗨，蒋平这么一听，三哥，您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卢芳告诉他了，怎么样，从那个嘉峰山那个下来的，现在啊，只化北侠南侠还有双侠丁兆辉 他们一块儿已经奔往朱家庄去迎请大人去了，另外还请出一个高人来，把那个云中鹤魏真也给请出来了，人家答应帮助咱们一块儿破铜网阵给武帝报仇。 哦， 把这些话这么一说，蒋平连连的点头。这么说迎请大人就不用咱们了。 不用咱们了， 那咱们得赶快想办法搭救柳贤弟呀。 对呀，说什么也得搭救人家柳贤弟。 四弟呀，柳贤弟那是咱们把人家给请出来的，是人家帮助咱们要破铜网阵，要给武帝报仇，咱们怎么能够撂下人家不管呢？是不是？ 对对对，有你们几位来了，咱们一块想办法去搭救柳贤弟。 正说着话呢，就眼瞅着屋门咣当这么一开，从外边推推搡搡的推进两个人来，都用绳子捆着呢，进门往地下这么一跪，后边跟着的就是当地的地方李二愣。蒋平一看是谁呀、就是那两个船家李红跟那个李有能。蒋平把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，用手这么一指啊，你们也太狠心了，丧尽天良啊，干这种缺德的买卖啊。 哦，我们坐在你们船上边愣往这黑水湖里边开，这不是分明要拿我们送礼吗？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说真情实话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的话，我马上就结果你们的性命。 那个李红啊跪在地下，哎呦，四老爷四老爷，我们真不知道是您老人家的大驾啊、其实呢我们也不是那么一番意思啊， 不是那么一番意思，不是那么一番意思，你们两个人在船头那儿嘀嘀咕咕的那是干什么的？ 哎呦，四老爷您误会了，当时我们爷俩嘀咕的是什么事儿？跟您说，就是我这个侄子呀，他仗着身强体壮的，他呢非得要划着船呢走这个黑水湖，我不让他走这个黑水湖。 为什么呢？ 我早听人言了，这儿有山贼，而且山贼不讲理，不单要伤客人，连那个船家他都伤。您想想啊，我们怎么敢呢？是不是？可是我这个侄子呢，他说仗着有膀子力气，他说咱们愣这么滑能够马上闯进去，我说不行，他愣说行。我们爷俩有嘀咕这档的事儿呢，他说呀，如果要是穿湖而过的话，起码可以省下来一两天的路程，就是贪这个便宜。 蒋平听了听啊，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，抬头又看了看后边站的那位地方， 地方冲着蒋平呢也点了点头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蒋平啊离开李二愣家的时候，跟着庄士和要奔往这胡家店，临走的时候吩咐这个地方，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。也就是说呀，当这个李红划着船刚一出这个黑水湖的湖口，就让地方把他给抓起来了。 我问问你，我的那个朋友现在怎么样了？ 这李红赶快答道，哎呦，四老爷，我跟您说吧，您那位朋友啊现在已经在盘蛇岭那个山上边当了山大王了。 啊，他当了山大王啊？ 多亏您那位朋友刘老爷呀，要不是他呀，我们两个人就全都让人家大主活人就全都给煮了。他当了山大王以后跟我说了，你别害怕，马上呢就把你放下山去，你呀多给我们这揽点买卖，哎，每揽一份买卖给你提二成，知道不知道啊？ 这么着，我呀划着船也就从那黑水湖这儿刚出来，就碰见有人雇船的了，到岸上刚一讲这个价钱，人家问了问我姓什么叫什么，我说姓李叫李红，这不是吗？就是后卫那位，就是后边那位带着人把我立刻给绑起来，跟我这侄子一块儿送到您这儿来了。 蒋平心里话，这都是我安排的， 甭问呗，这准是柳青啊，用的计策，知道我在外边呢，所以让李红划着船出来给我送个消息来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干脆咱们就来他个将计就计。 大伙儿一听， 怎么个将计就计呀？哈哈，咱们呢，照样的可以杀上山去解救刘贤弟。 啊，旁边胡掌柜的这么一听，哎呦，如果说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只管吩咐啊，什么人呐、还有这个刀枪器械，我这全都有。 哎呦，胡掌柜的，这件事情还得请您不可。 哦，是吗？有话您就吩咐。 没别的，您呢再给我们找这么两只船来。哎，我们这不是有一只吗？一共三只船，这就够了。您还得把24村的这些坏手们给召集过来。除此以外，您呢还得给我准备这么几十条麻袋。这麻袋里边呢得装东西，甭管装什么吧，什么不值钱就什么往里边装。另外的准备这么三口的米面，这就成了。我呀手里面没有兵器，您呢随便给我找这么一把刀来啊，这都是现成的，这都现成的。还有一会儿您呢再给我们找几件呢这个做买卖人的衣裳，这就全成了。哎，是是是，我这就办去啊，我找人找口袋另外呢给您拿刀，再找衣裳，您放心，一会儿就办好。这胡掌柜的走了功夫不大，那么一撞这钟，24个村的会手全都到齐了。见了见蒋平，蒋平呢告诉他们说，列位辛苦了，没有别的，只求你们带着人呢到时候给我们高声呐喊，站脚助威，这就全都成了，这已经就助了我们一臂之力。 哦，胡掌柜的啊，您那个口袋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，船也准备齐了，那行了。于是啊，蒋平就把这个李红还有李有能的绑绳都给解了，你们俩啊开着第一条船，仍然是闯那个黑水湖，进去以后就往山上面喊，说我们拉来了不少米面的客人，你们就甭管了，剩下的事儿全都交给我们。又告诉卢芳他们，咱们一会儿啊全都配上做买卖人的衣裳，坐在这个船上边啊，到时候把这衣裳那么一甩，各持兵刃，咱们就杀上这个盘蛇岭，您看怎么样？大伙一听，这是个好计呀。船只准备好了，这个口袋呀也都放在船上边了，每条船上边的第一条口袋还露出点米面来，分别上这三只船。于是吩咐一声，咱们可以开船了。这个船呢就往黑水湖这儿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卢芳呢一再的问蒋平，四弟啊，啊大哥，你说这个柳青柳贤弟他怎么会当上了山大王呢？是啊，这事儿我也琢磨呢，老柳他怎么会当上山大王了呢？他们俩知道啊，柳青这一回啊真可以算的是死里逃生。本来呀、山上的喽啰兵就在那个分赃亭的外边，架上锅，点上柴火，把这锅里兑好的水，已经啊把这锅里的水烧得咕噜咕噜咕噜直冒泡，全都开了。因为大寨主吩咐一声，主人，真的呀，这就要开始主人了。喽啰兵过来就把柳青往起这么一抬，柳青心想我这就算完了。刘青到这个时候高声大骂，骂谁呀、骂蒋平，你这个兵鬼呀、你算是把我害苦了，就是到了阴曹地府阎王殿那儿，我也要跟你拼命啊。他这么一喊不要紧，惊动了分赃亭里边的一位寨主。这位寨主这么一听，二阴怎么这么熟啊，赶快从分赃亭里边窜出来，用手这么一摆，慢着。喽啰兵立刻停住了，一看是谁，感觉是柳青。柳青抬头一看是他，心里边也乐了，知道自己这回是死不了了。这人是谁呢？这人姓邓，名叫邓彪，有外号，人称是分水兽。柳青怎么会跟他认识呢？要说这个分水兽啊，哎，那就是以前在这个墨花村那儿 曾经跟人家夺过鱼的这么一位。也是那个丁兆兰过来跟他讲理，他趁着丁兆兰不防备的功夫，猛不叉的给丁兆兰这么一鱼叉，当然没受什么重伤啊，蹭破点皮而已。尽管这样，丁兆慧把他给生擒活捉，立刻就把他送到卢芳那儿去了。卢芳一看，你怎么出去抢人家鱼去了，拿着自己的名片让人就把这个分水兽邓彪送到了松江府衙门。松江府知府立刻就判这个邓彪充军，嘿嘿，在这个军营里边这仅仅单了也就不到半年，那个苦他受不了啊，自己悄悄的从这个军营里边他逃跑出来了，就跑到了凤阳府住了客店，没想到身染重病，这个病一天比一天重，身上又没钱，请不起大夫，眼看着呀就命丧凤阳府。店小二呢就一再问他说，您有什么亲人没有啊，我们让人给您送个消息去，甭管怎么说吧，也得让你的亲人跟你见上一面呢。邓彪到这个时候了，告诉店小二，要说此地啊，我就认识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人肯不肯出来照应照应我。店小二这么一听您说是谁吧，五柳沟有这么一个柴行的经济头，姓柳。哦，小二这么一听感情您认识柳员外，您怎么不早说呀，这么着我们把柳员外给请来，只要柳员外说他认识您，这事儿您就甭管了，柳员外是仗义疏财啊，您放心。小二赶快到五柳沟跟这个柳青啊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讲，柳青一听，甭管认识不认识，人既然提出我的名字来了，我就应当到那儿去看一看。柳青来到客店见着邓彪，邓彪把自己的事情这么一说，柳青真不含糊啊，立刻替他把店钱还清喽，给他请大夫抓药治病，把这病也给治好了。临走的时候呢，柳青还给他送了这么几十两银子。后来这邓彪呢又来到这个盘蛇岭，在这儿当上了二寨主，这一共是四位寨主，一位就是那个闹胡椒吴元，二寨主就是这位邓彪，三寨主是那聂宽，四寨主就是让柳青啊给宰的那位叫做聂凯。现在这二寨主出来这么一看，这是自己的恩人，过来就把柳青绑绳就给解了，来来来，您赶快里边请里边请。于是把柳青呢就让进了分赃亭，就把柳青当初怎么样的搭救自己，柳青又有多大的本事足智多谋，跟这两位寨主这么一说，这大寨主吴元这么一听，哎呦，这是请来的高人呐，就把这个邓彪啊往旁边这么一拽，哎，能不能让这位留在咱们身上当咱们的大寨主啊，大伙儿这么一恳求，非得让柳青当这个大寨主。柳青眉头一皱，他是计上心来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，刀光剑影，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:30到1:00，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，

涨价进入最后倒计时，89元一盒即将永远成为历史。所以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，事不宜迟，抓紧囤货。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同时也请已经订购的朋友保持电话畅通，以保证羊奶能够准时送达。 那么今天呢，瑞麟羊奶三折89一盒的价格只能维持到月底，5月1号正式上调价格。文件已经下达，像有固定用奶需求的朋友现在订啊肯定是最划算了。另外除了一盒89的直供价格之外呢，订购8盒就送您购物手拉车，而且是升级版的。当然了，买的多优惠肯定是更多，详情可以咨询客服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总之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在涨价前是尽可能的用好的价格喝上品质优的羊奶。也感谢您多年以来对瑞麟羊奶的支持。 那春天万物复苏，无论是自然界的动植物还是人体环境，对各类营养需求都比较旺盛，那抓住关键时期保护身体非常重要。那羊奶当中呢，有多种的生物活性物质可以提供身体营养。您算一下，只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就能享受258元一盒打三折，89元一盒的直供价。那89元喝上半个月的羊奶，一个月呢也不过100多。 马上就全面上调价格，大家赶紧囤货。那这一次呢，订购8盒，除了羊奶能够喝4个月之外呢，还有升级版的购物车免费赠送。钢筋骨架结构加粗加厚，而且呢防雨布料能够帮您脱米凉面油提重物，还带一个折叠凳啊，一拉开就能坐下来歇歇脚，能够承重180斤。超市银行排队咱再也不怕了，市价198，这次8盒羊奶就免费送给您。 当然很多老顾客说，马上羊奶都涨价了，我全家一起喝，喝得快得很，趁着机会囤个1年装2年装还有没有什么优惠呢？那羊奶肯定就是89元一盒了，但是有被子啊、4件套啊、山茶籽油啊，价值好几百块钱的赠品，您订得多省得多，那送的也多。 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日期，没关系，我们也考虑到了，囤货就是用89元一盒的实惠价格来享受未来您的用奶需求。也就是说您可以寄存，喝完了再给您发货，具体也可以拨打4007106108咨询客服。总之呢，针对长期喝瑞麟羊奶的老顾客，我们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。 没错，看看日期啊，涨价真正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，大家得抓紧时间，一盒省几十，一套就是省几百，这个账大家都会算。你像手机尾号9844的李阿姨就说到了，瑞麟羊奶都喝了好几年了，非常信赖，每次都是在有活动的时候订的。 是的啊，还有刚刚订购成功是0154的邱女士说，全家人都在喝，爸妈年纪大了补补钙，我和老公加强点营养，这一听到涨价就来囤货了。 谢谢，羊奶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无机盐等等的营养成分，以前呢是因为认知度不够，比较小众，那现在不一样了，大家越了解就越喜欢，而且羊奶现在的工艺也是先进了啊，口感更加的细腻温润，真的是每个家庭日常养生的选择。 是的，有朋友说啊，这没有羊膻味还能是真的羊奶吗？我们能够保证是纯羊奶干燥，而且呢坚持的是8:1的提纯工艺，8公斤的鲜羊奶才能浓缩成1公斤的干粉，保证是滴滴纯正，口口香醇。订购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提醒大家，我们的活动倒计时剩下最后的30秒钟了，而您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囤货，赶紧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。 而我们说了这么多，也需要大家自己去体验、去尝试、去坚持。养生不一定靠什么昂贵的保健品来堆砌，普通的奶制品能够坚持，或许能够带来大不同。好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活动倒计时最后的20秒钟，抓住羊奶涨价前最后的优惠，享受258元一盒的三折89，一套8盒就送大家一辆可以爬楼上坡还自带折叠凳的购物车。当然买的多还有更加丰富的惊喜的赠品等着您，既然羊奶涨价势在必行，囤货优惠就是我们能够表达的最大诚意。好了，最后的10秒钟，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官民知世恶，愿担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你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姐其中问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贾宝玉跟随奇官来到一家宅院，奇官上前敲门，里边有个女人说话，宝玉听了觉得非常耳熟，急忙跳下车来到门前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大门稀里哗啦滋溜溜溜溜咣，分为左右。开门的原来是麝月。是麝月姐姐？是啊，麝月在怡红院伺候宝玉好多年了，俩人太熟了。麝月也大吃一惊，哎呦，是二爷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，一言难尽呐。奇官说，有话到里边说。跟着宝玉一块儿来的贾云、小红也下了车，一块儿来到当院。小红跟麝月也熟啊，两个人悲喜交加呀。众人往里走，奇官给了车脚钱，打发车辆走了，关上大门，追上众人直奔上房。这个院儿上房五间，有东西厢房，窗明几净，院子里栽花种草，中间还有个大鱼缸。不过宝玉这会子可没心看鱼啊，只是问了问，哦，这就是紫檀圃了吗？对，二爷，你看那谁，他用手一指。宝玉一瞧，有个年轻小媳妇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粉面桃腮，从里屋走出来。宝玉就愣到这儿了，这不是花袭人吗？袭人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认错人了？不对，宝玉就愣到这儿了。他在大观园和那么多女孩子好，都没有越轨之处，独有袭人，那是母亲送来的陪房，两个人有夫妻情分。看着情景，袭人已离我而去，一时间不知道什么滋味，就像打破了五味瓶子，苦辣酸甜咸，眼泪围着眼圈直转。花袭人看见宝玉这脸腾就红了，他硬着头皮紧走几步，给宝玉道了个万福，二爷你受惊了，然后扭身赶紧去打门帘子。宝玉低头进了屋，大家让宝玉坐在上首，众人自我右相陪。奇官说，二爷，袭人已被我收下，你不过意吧？宝玉是知书懂礼之人，我家已败落，袭人有个好归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想到这儿笑了笑，好啊，你们这是两对夫妻， 一个是手帕为媒，一个是汗巾子为媒，真是奇妙姻缘呐、啊！说的花心人脸跟巴掌打的样，通红通红的，不好意思，二爷，你别说笑了，我呀、被人收下，算是走运了。平儿姐姐，听说被贾雨村的一个朋友，叫张如归的买去做小了，哎。宝玉听这话有伤心的哭了起来，齐官在一旁解着劝，这是麝月端上茶，宝玉接过茶一看茶盅，又想起半路在车上说的妙玉事儿。现在大观园都完了，唯独龙翠庵还好，因为龙翠庵算家庙，家庙祖坟俱不在抄墨之内，可是能挺多久呢？那忠顺王心狠意毒，为人又好色又贪婪，我害怕妙玉难逃他的魔掌。再说眼下园子有人把守，龙翠庵暂不受惊恐，一旦园子赏给别人，妙玉也就无处安身了，真得给他找个安全之处，怎么办呢？齐官也说，我看王爷挺急，近日要找不着二爷你，就没准儿想到妙玉，我担心那小妾知道那个钟子的主人。是啊，现在谁能给他送个信儿呢？话言刚落，贾云站了起来，干爹，这事儿我去，我对园子里又熟，这几年又学会了跟公差打交道，使点钱准能幸福，只是没跟妙玉师傅见过面，就麻烦干爹修书一封把事说明，一会儿我就动身。这贾云比宝玉还大了五六岁，当初认干亲是开玩笑，哪知道贾云认真了。一会儿有人取过文房四宝，宝玉给妙玉写了封书信，找过信封封好，信皮上写着坎内人宝玉拜，这封信交给贾云，贾云带好。随后齐官叫麝月伺候大家洗漱已毕，吃罢早饭，又从后边牵过两匹马，贾云和齐官各骑一匹马进城了。齐官到王府听差不表，单说贾云穿街过巷，直奔荣国府后门。到这一看，后门紧闭，门前俩站岗的，门前行路的一个人也没有。可跟当初刘姥姥到这创门不同了。贾云来得切近，甩灯下了马，缰绳拴好，各位辛苦辛苦，什么事儿？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。开始啊，当兵的不同意。贾云掏出银子，上下一打点，连当兵的带当官的都买通了，同意他进大观园。就这样进了府，奔大观园。当初贾云呢，带着工匠在园子里种过树，待了一个多月，对这里轻车熟路。越过昔日刘嫂他们那个厨房，又拐弯抹角够奔龙翠庵。走到沁芳闸一看，因为闸壁水府，臭味难闻呢。当初自己带工匠栽种的树木，死的死，长风的长风，谁管呢？木箱架子早就塌了，芍药牡丹一片一片全死了。贾云触景生情，心中挺难过呀。来到龙翠庵这一看，庵门紧闭，一提鼻子，阵阵的菊香扑面而来，塞耳细听，隐隐约约有琴音歌咏之声。贾云想，外边这么凄凉，里边却歌声悠扬，嘿，真有雅兴啊，这一定是妙玉在抚琴作歌。他登台阶来到切近，啪啪啪叩打门环，开门开门，敲了半天里边才有脚步声，谁呀？慢着点，我这就去啊。那位说妙玉在着没有？在。荣宁二府被抄， 大观园内已经没人了，只有龙翠庵没动。因为大清的律法，不管犯多大罪，对家庙祖坟不没收，这里没有遭到洗劫。可是园子没人，照样冷清，妙玉为什么不走呢？妙玉出身官宦家庭，乃大家闺秀，读过书，有主意，另外出家后成了局外人，什么事儿与他无关也能想得开。更主要，他有一件事想不开，就是惦念贾宝玉，我要一走再也见不着他了，这是个好人，老实人，我在这儿不走也许有相见之日。我守在这里，望着一年一度绽开的梅花，梅花开了，宝玉会回来的。今天妙玉心里烦闷，自己找点乐趣，就叫丫鬟香雪抚琴，自己吟唱，以此打发光阴。主仆二人弹唱珠帘碧荷，只是贾云叭叭叭敲门，妙玉也没听见。过了很大功夫，有个老嬷嬷进来回话，门外来了一个男子，自称是后街王五嫂跟前的贾云，说是二爷让他来见您，有紧事儿，万分紧急的事儿。谁知妙玉听了头也不抬，仍旧抚琴高唱，方情只自浅，雅趣向谁言。又过了半晌，他说了句什么前街后街，云儿雨儿的，又是哪来的二爷，不见，不要开门。这个老嬷嬷出去了，不一会儿又个女仆人跑了进来，师傅，门外那人说了十万火急，是火烧眉毛的大事。妙玉听笑了，十万是多少？叫他们跟那《金刚经》里说的恒河沙数比比，哪个多？烧了眉毛更是干净。妙一边说着一边进了禅堂，就是不让开山门。这下子急坏了外边的贾云，贾云手里拿着信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心想这可怎么，他不开门这不耽误事吗？他忽然看见信封上写着三个字，砍内人，他立刻有了主意，把信揣起来，趴着门缝冲着里边压低嗓音喊，喂，砍内人，砍内人，来信喽。这喊真管用，原来妙玉在庵内心里也不踏实，也怕有歹人来捣乱，庙门轻易不敢开。这回他听见外边喊砍内人，这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这称呼只有邢岫烟宝玉用过呀，是对着我这砍外之人起的名儿。这么说外边来的不是歹人呢，老嬷嬷把山门打开，放他进来吧。是，片刻之功，贾云从外边走了进来。妙玉一看不认识，这个人不到30岁，白晶晶的一张脸，长袍马褂挺斯文，不像那种短衣襟小打扮，寸牌骨头钮背插单刀那种练武之人。于是忙问施主贵姓大名，从哪儿来的，找小尼有什么事啊？贾云恭恭敬敬上前施礼，在下是贾府宝二爷的义子，我叫贾云，这里有书信一封，请师父过目。说完双手捧上那封书信递了过去，丫鬟香雪上前接过来呈给妙玉。妙玉展开书信一看，呀，真是出了事了。哎，妙玉后悔了，才刚慢带了贾云，放下书信双手合十，我佛慈悲，恩人到此相救，方才小尼失礼了，施主莫怪。贾玉说不敢不敢，在下来的鲁莽，惊扰了师父，只是师父要早拿主意，躲开这是非之地才好。 弥陀佛，这个嘛，我自有道理，请你回去转告宝二爷，就说我知道了，请他放心。不过世上的事都有个定数，非人力所为，自己珍重也就是了。施主，请回吧。贾云一看妙玉以双手合十，闭目打坐，就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。这可倒好，连杯水也没让喝，也没给倒。他转身要走，香雪说了一句：“这位爷，宝二爷现在在哪儿呢？怎么样？”“哦，宝二爷已经脱离了危险，在朋友家住呢。他给你们带好，谢谢了。”书要简短，贾云辞别妙玉，回去见到宝玉，把经过说了一遍。宝玉不放心，又过两天，派贾云去劝妙玉快走。这贾云二次来到龙翠庵，只见庵门大开，院里头空无一人。他急匆匆来到里边一看，不但没有人，这书架上的书、禅房里有几个大箱子也踪迹皆无，大部分东西已经拿走了，只剩下粗笨家具。贾云心里踏实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妙玉总算躲起来了，自己也尽了力了。事情的发展真不出宝玉所料，宝玉出狱的第二天，忠顺王派人来抓他，扑空了。不久圣旨下，把宁国府赐给了仁顺王，荣国府赏给了信顺王。这两位亲王跟忠顺王是朋友，跟北境王、南安郡王贾府都有过节，他们是两派。还有在崇文门没有卖掉的贾府奴才全赏给了忠顺王。同时呢，圣旨也提到了没收贾府的珍玩玉器、瓷器，皆赏给忠顺王。天到了晌午，皇上又下到圣旨，命忠顺王为钦差大臣，前往江浙沿海验收海棠工程，就是修大堤的工程。王爷接旨，连夜打点行囊，带领随从，第二天天一亮登城散路，他们赶到通县张家湾的码头上船。忠顺王想，这道旨意来得太好了，是时候。头几天我去抓贾宝玉没抓到，听说他动身回金陵看祖坟去了，我估摸也得走水路，我们官船走得快，准能把那个呆子追上，把他抓住一顿夹板子，就能问出瓷器的藏匿之处。就这样，忠顺王乘坐大船沿着大运河顺溜而下。送他走的王官卫士一看船已经走了，准备回府，哪知道进了京城，在东边门着瞧见一个人。这个人穿着半旧的衣服，外罩着马褂，东张西望，长得太好了，面如美玉，行动斯文。就在这摆摊当中穿来穿去，这个王官一看，哎呦，好面熟啊，这谁呢？他忽然想起来，这不是贾宝玉吗？是他。原来这个王官当年去过贾府，去找贾政要奇官，就是那个人。他跟宝玉面对面说过话，印象特别深，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心的话，是贾宝玉没错，感情他没下江南呢、啊、交给碰上了，嘿，这真是天意。想到这儿，用手一指贾宝玉，来人，把这个呆子给我抓住。众恶奴扑了过去，一拥而上，把那个贾宝玉立刻给捆上了，带到这个王官近前。那个人高声喊：你们凭什么抓人呐？清明四界朗朗乾坤，我又没犯法，凭什么抓我呀？王官一看一阵冷笑：哎，你别装疯卖傻，还跟我来这个腔呢？你当我不认识你呢？就你那副尊容嘴脸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那年咱们见一面 嘿，就磕到我脑子里了。别以为你穿上破旧衣裳我认不出来了，甭想从我眼皮底下溜过去。来，押走。这个人怎么喊也没用，书中暗表这个人不是贾宝玉，是金陵的甄宝玉。由于甄家被抄，甄宝玉跟老人被押解到京都，又蒙恩赦流落在北京街头，他又没有一技之长养家糊口，只好每天从东便门到跑子河一带唱莲花落为生。今天被当贾宝玉给抓起来了，你说哪庙都有驱死鬼不？贾宝玉被抓的消息一传俩俩传仨，很快就传到妙玉耳朵里。那位听众问了，妙玉此刻在哪儿呢？自从那天贾云送信之后，他就转移到西直门的牟尼寺中。妙玉听说宝玉落入虎口，再也坐不住了。你别看他自己常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，不管红尘之事一切冷漠处置，其实妙玉乃名门闺秀，是有血有肉的妙龄女子，生活坎坷，出家为尼，这是出于无奈。她的内心也有情也有爱，也有美好追求，也有男女情爱。从她见到宝玉第一天就让他脸红心跳，从宝玉的仪表到他的为人处事，他认为高雅不俗，心中早拿宝玉当为知己。那年黛玉等众姐妹在起诗社，正是雪后看梅花，宝玉找他要梅花，妙玉舍出那么多花来，这都是妙玉对宝玉的一份情谊。他认为在尘世中只有宝玉是自己心目中的偶像，是志同道合的人。在龙翠庵给宝玉倒茶的时候，他用的不是待客的杯子，而是自己平常喝水的绿玉斗。你想，像妙玉清高有怪癖的人，嫌刘姥姥喝水的碗太脏都不要了，有洁癖，你说他能叫人拿自己的杯子嘴对嘴的喝吗？这份情谊有多重啊！可是妙玉又是个极明白事理的人，他深知宝玉深爱着林黛玉，深爱不疑，其中又搅和第三者机遇良缘的宝钗，自己能当着第四者吗？何况宝玉对自己那么尊重，当成亲姐姐，成了半师半友，自己又更不能有非分之想。既然缘分有限，那就修个来世吧。说这话就在前几个月前又出了件事儿。史湘云的丈夫叫魏若兰，镇守边关，因为史家犯法被株连，把他抓进京城锒铛入狱。他委屈啊，病在狱中，临危之时托一个相识的狱卒带出一件订婚礼，就是那个金的熊麒麟，几经辗转送到妙玉手里，并且有血书一封，就将此物转交贾宝玉，请宝玉关照史湘云。魏若兰死在狱中，史湘云被卖掉了，卖哪儿去也不知道，流落何方。这次宝玉为那成化中策二次入狱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他正